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校园梦中翱翔越北京蓄力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的问候，你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侃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好的，北京时间晚上的6:01，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全新改版的金戈铁马节目当中。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进入到节目的第二时段啊，我们第二个小时，我们将会呢在这个时间去为大家关注更多国际上的消息，同时哈，这个体坛方面的内容呢也会为大家带来解读的。就在刚刚，据说梅西和大巴黎那儿的协议已经达成了，我们稍后为大家带来更详细的报道。 首先关注的是最新的一条资讯。根据辽宁高院微信公众号的消息，2021年8月10号，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加拿大籍被告人罗伯特·劳埃德·谢伦伯格走私毒品上诉一案依法进行二审公开审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被告人罗伯特·劳埃德谢伦伯格参与有组织的国际贩毒活动，伙同他人走私甲基苯丙胺222.035千克，其行为已构成走私毒品罪。根据被告人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法以走私毒品罪判处被告人罗伯特·劳埃德·谢伦伯格死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400多斤真的够死好几回了。在推进治理摄像头偷窥等黑产工作中，各地网信办督促各类平台清理相关违规有害信息22000多条，处置平台账号4000多个，群组132个，下架违规产品1600多件。其中百度、腾讯、 UC 等重点网站平台清理有害信息8000多条，处置违规账号134个，京东、淘宝、闲鱼等电商平台下架违规宣传或违规售卖摄像头设备1600多件，处置违规账号3700多个，清理违规信息12000多条。网信部门还对存在隐私视频信息泄露隐患的14家视频监控 APP 厂商进行了约谈。 真的是网络也非法外之地，而且这个对于这个摄像头偷窥这件事啊，真的是很下作的一件事。确实之前爆出来有这样的很下作的人啊，进行这些不轨的这个行为啊，有时候我用那个电脑的时候也都特别的害怕，说别这个什么摄像头啊被植入了木马什么的啊，再被偷拍一段什么什么的啊，确实这个是公众的一大担忧，而这一次的这严打是非常关键的。 另外呢也是可以提醒大家，其实我们的家用电脑上都有一个设置，就是你可以用硬件去关闭这个摄像头啊。 对。 如果大家这个还不知道的话，回家赶紧研究一下，尤其是笔记本上是有一个硬件小拨盘的，把它带上啊。 是。当然我们也是关注到了 最近的一条在网络上发酵的信息，关于这个托运公司与金毛Siri 的主人和解的这件事儿。 这金毛是小狗， 是，是一条狗与它的主人嘛，不能跟这个金毛沟通，那是得跟它主人打狗还要看主人嘛。这托运公司发布致歉的声明，表示说配合调查，具体怎么回事，大家可以在网上看一下那个相关的视频。其实关于动物的保护另外这个托运的事到底是谁的责任大谁的责任小什么的其实是曾经有过争论的。 它动物它也是生命啊，也需要我们人类尊重它， 没错， 爱护它。 而且这个动物它没有嘴啊，它自己这个疼啊，这个怎么着了它说不出来啊，还真的得是靠我们这个人类大发善心。你对动物多一点善心的话其实也是对自己更好一些让这个世界更加的充满爱才对啊。 我觉得这个善待动物这难道不是做人最基本的底线吗？ 哎，看来夏萌你的道德水准还是挺高的。 别不是不是， 但是有些人道德水准不高的甚至还有虐待动物的这都是很下作的事儿。 继续来关注消息。那么华联超市济南华联超市发布了处理决定，华联超市员工张国7月27号晚参加合作单位安排的商务宴请活动当中，未能遵守员工行为规范，因为不当的行为产生极坏的影响，损害了企业的形象，现根据超市公司的制度规定予以辞退。该员工呢是否存在违反法律的行为还有待警方的调查确认。 另外，北京市教委近日发布《北京市中小学教材管理办法》，明确市区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不统一推荐中小学教辅的材料，确属教育教学所需的课堂练习、同步练习、寒暑假作业、考试试卷及复习资料等等，应该免费提供给学生来使用，而地方的课程教材、校本教材等不得替代国家的课程教材。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更多的去把目光放在体坛上。刚刚有些朋友也在问啊，说这个康乐，你还关注首钢吗？ 也关注，必须得关注啊， 必须得关注，不光是关注首钢啊。其实，我们虽然金戈铁马的时间变了，内容也变了，但其实我们该关注的还是会关注。这不 CBA 还没开始嘛，所以我们这段时间呢，我们先关注点旁的呗。 是，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啊，虽然改版了，但是我这心还是体育的心。 你要把这改成首钢的心 啊，那 首钢女篮的心 啊，太局限了也不好。是我们关注体育的心还是不变的啊，这边马上给大家带来体育的资讯了。好，咱们来说说关于梅西。已经是签约了是吧？ 对，最新的消息啊，根据这个当地媒体的透露，梅西同意加盟巴黎，未来几个小时就会飞抵巴黎。而且还说呢，这个梅西是拒绝了内马尔让出的10号球衣，他选择了30号，因为这个30号呢是他职业生涯开始穿的号码，很有可能这个他从30号开始，没准就从30号退休了。 是，当然关于梅西的这个新闻发布会，大家非常的动容啊。这是8月8号在诺坎普开的这个发布会，梅西一度情绪激动到了哽咽，难以说话了。那种情况之下，他的这样的一个表述说，原本肯定他会继续留在巴萨大家庭，但是，却由于种种原因要跟大家说再见了，然后就开始痛哭。我也关注到很多巴萨的球迷，在体育场之外也是嚎啕大哭，真的就把梅西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梅西当年从阿根廷很小的时候，几岁的时候，当时他是有身体的这样的生长激素的这样的一些缺陷啊，分泌的不多，所以说认为他可能长不了特别的高，但是巴萨把他选到了西班牙啊，在这个青训机构，包括医疗机构对他有各种各样的帮助啊，不只是治了梅西的病，也改了梅西的命啊，这个命就是。之后在巴萨的拉玛西亚青训体系培养出来，成为了未来球王的这样的一个男人，顶天立地的男人。所以巴萨在某种程度上对梅西是有知遇之恩。 当然了，梅西其实至于巴萨，对于巴萨，对于这个两家双方来说，俱乐部和球员来说是相辅相成的。对于梅西来说，巴萨有知遇之恩，那对于巴萨来说呢，梅西给予俱乐部的那也是巨额的关注，巨额的财富啊。 是就是相互之间都是有这么深厚的缘分 这个就不容易了啊、 嗯、 这茫茫人海之中我能遇到你，而且相遇之后了这么好的一个配合合作，可以说梅西和巴萨俱乐部是世界的这个职业体育当中的一个合作的典范了，可以说 是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啊，也到了该说再见的时候。而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双方说再见呢？这可能整个国际足球赛场当中，国际体坛都会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啊 嗯、 就是资本导致双方说再见了。 就是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个西甲联盟它这样的一个财务的公平法案啊，如果留下梅西了，按照新的这个有可能是法案的话啊，巴萨的这个资金方面啊，资金链等等的可能会出现一定的问题啊，所以这个俱乐部没办法了、啊、思考再三，只能挥泪卖梅西了。 嗯，也有朋友在说，希望梅西去到大巴黎那儿和内马尔能够好好配合啊，好好成为好朋友吧。 还有一个姆巴佩呢， 嗯， 是吧？这是地表最强的三人组合了啊，这确实是未来大家关注的一个核心和重点。哎，你说这个国际足坛，他要不弄点这个事儿，好像大家在奥运会、欧洲杯之后就燃不起一个全新对体育的一个这热情了，是吧？ 在奥运会快结束的时候，突然爆出了这样的一个事情，把所有人的目光都吸引到西甲赛场当中了啊！ 嗯，是。 嗯，再来看一看其他转会的一些相关的消息。那本周一呢，曼联这边呢是以7300万英镑签下了英格兰边锋桑乔，穿上了25号的训练球衣，首次在卡林顿训练基地进行了练习。不过这会儿呢，这个桑乔没有和全队进行合练，他是加入到了集训队的行列当中。目前还没有恢复训练的球员也只有卡瓦尼，还有巴伊以及迪亚洛，还有尚未正式加盟球队的新中卫瓦拉内四位。 另外，据多家媒体报道，比利时的前锋小魔兽卢卡库是已经启程前往了伦敦，即将是重返切尔西队。根据罗马的著名记者诺的报道啊，这个卢卡库已经是完成了在意大利的第一阶段的体检啊，他乘坐私人飞机会前往伦敦，来完成加盟切尔西之后的这个最后一哆嗦，最后的手续都是在那儿签的。预计本周卢卡库就可以正式在切尔西亮相了啊。当然呢，卢卡库之前是缺席了国米的这个热身赛啊，是昨天进行的。各家媒体也表示，他重返切尔西是板上钉钉的事儿，转会费将达到1.15亿欧元。啊，所以大家也衡量一下，现在这个欧洲世界大牌球星最厉害的这个中锋啊，什么身价啊？中超现在这个大家是什么身价啊？这前些年金元足球那会儿，我们中超的溢价可是太多了， 嗯 啊，但是现在逐渐的恢复理性之后，好像这个价钱也变得更加的正常了， 嗯。NBA 这边呢，刚刚从奥运赛场当中回去的东契奇啊，就获得了一份巨额的签约合约。他已经同意和独行侠续签一份5年总价值2.07亿美元顶薪的续约合同。据说呢，这个消息已经证实是真的了。22岁的东契奇如今可以算得上是当红小生了，大有希望成为联盟未来的门面担当哈。由于之前呢已经2次入选最佳阵容一队，因此东契奇有绝对的资格和独行侠去签订一份超级顶薪的新秀续约合同。 是，这个未来肯定是 NBA 的牌面人物啊。22岁，这价绝对是值的啊，因为现在球员真的是一年一个价，一年涨一些啊，这连续的签5年可以说是这个独行侠是押宝，应该这个他不签的话其他队也会签。 嗯嗯嗯。 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国家的这个体育方面的消息。根据印度媒体的报道，当地时间8月9号，印度冬季奥运会唯一的金牌获得者尼拉杰·乔普拉结束了奥运会的行程，同其他的队员是一同返回了印度首都新德里。报道也说了，乔普拉在印度的这个英迪拉甘地国际机场是受到了隆重而且盛大的欢迎啊，上千粉丝也都是把他视为印度的偶像啊，在机场等候多时啊，人家这就拿着一块这田径的金牌，最后掷出去那一下啊，在奥运会最后一天拿到这个金牌，确实也挺厉害的。 嗯，但是据说现场呢，很多人没有戴口罩，有些人呢只是将口罩挂在下巴上，没有正确佩戴啊。 嗯， 也是有点隐隐担忧他们这个健康的状况。 对，当然这一次他得冠军了，印度那边给多少钱呢？据说像印度总理莫迪也称赞了，说他改写了历史，而他的家乡哈里亚纳邦会奖励他6000万卢比，约合 520万人民币啊，也是价值不菲这样一个奖励， 嗯、 还有一份政府的工作。 啊、 知情人士也透露说，接下来这位运动员还有望在军队当中获得晋升呢。 嗯，我觉得这个奥运会完了之后啊，关于这个各国获得金牌甚至奖牌的这些运动员回去之后都继续干些什么，还挺有意思。我前两天看见一个消息，就说，美国有一位运动员，他是，小轮车的运动员吧，我记不太清了啊。但是说他之前呢是靠在一家餐厅打工，每周工作40小时，来完成他的平时的日常的训练。那么就说他获得奥运会的奖牌回去之后，他所在的这家餐厅能够给他提供些什么呢？餐厅就说，那个欢迎回来工作吧。 对，是对于很多的运动员，他们有些很多运动员他不是专业的运动员， 对， 只是业余的玩一玩某个运动，但是由于过于的热爱或者是天赋很强， 玩着玩着上奥运会拿奖牌去了、 对， 但是人家回归到生活当中还是要该干嘛干嘛，去工作去挣钱以支持他的这项兴趣爱好。 对、体育只是生活的一部分、也是源于生活，最后回归了生活。当然也关注到的是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9号也是祝贺委内瑞拉运动员取得了该国参加奥运会以来的最好的成绩啊。委内瑞拉队本届奥运会是收获了1金3银，金牌数是评了历史最佳，奖牌数也是创造了新高，列金牌榜的第46位。其中罗哈斯是在女子3级跳远的决赛当中以15米67的成绩打破尘封26年的这个世界纪录夺魁，而3枚银牌分别来自男子举重73公斤级和96公斤级，以及男子的小轮车。 我们再来看一看冬奥会东道主的奥运会东道主的情况。根据当地媒体的报道呢，国奥委会主席巴赫8号在全会当中透露，关于表彰为奥运发展做出贡献的奥林匹克勋章将作为特例向日本首相菅义伟和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颁发最高级别的金质勋章。巴赫说呢，虽然是例外，但是考虑到这个困难的这两年，尤其是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等等影响哈，如果没有日本当局的支援，就无法举办奥运会。 确实日本这一次举办东京奥运会真的是不容易啊，而且能够举办到这样的一个水平，我看了好多网友的一个点评，有很多人还是抱以这个积极的这样的一种态度啊，认为真的不容易啊、而且有很多方面呢，其实在这个赛场当中其实保留了奥运会我们曾经期待的那种热情，包括奥运会的这个质量，很多项目上打破世界纪录等等的水平还是相当高的。 我想如果没有今年东京奥运会的出现，那么今年这个夏天一定会是非常寂寞的。正是有了这个奥运盛会，也让全人类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之下有了一个相互团结相互鼓励的一个机会和赛场。 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体验哈。我们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之内哈，也会去为大家带来东京奥运会赛后的一些总结报道工作。前方的4位记者呢，目前虽然是在这个隔离当中哈，但是他们也会不断的去为我们带来一些总结性的报道。东京奥运会虽然已经闭幕已经结束了，但是因为2022年我们还有北京冬奥会，所以这178天的时间里呢，我们也会去不断的关注北京冬奥会的筹办动态，同时呢也去关注站在东京看北京有哪些东京奥运会赛场当中或者关于赛事的方方面面有什么可以借鉴的，我们也都将会在未来北京冬奥会的赛场当中看到。 是我们也是为大家来盘点盘点吧，这一次的中国奥运的代表团当中小将真的是很厉害。 00后的小将们哈， 一般叫小将都得是00后才行了。 是 看看这个具体的数据吧。有46位的这个当中14位的00后的选手啊、这个指的是奥运的这个奖牌的获得者的这个啊，占比30%。中国的00后多厉害呢？这个成绩并不是说仗着人多，其实他们在全体选手当中的比例据说是远低于30%。你像中国400余位的选手当中，21岁及以下的运动员占比只是为14.69%。 因为之前有德国媒体说你们这个全是小孩儿，这 14岁就出来拿金牌，你们这中国奥运代表团全是小孩拿的奖牌。但后来有了数据出现以后，就发现这个德国这家媒体就打脸了啊！其实我们的00后小将并没有那么多，所以就也用一段数据来为大家关注我们00后小将到底有多厉害。首先，像康乐刚刚说的，其实咱们代表团里边00后的比例啊，真不算高。在代表团人数50人以上的国家当中啊，最高的乌兹别克斯坦有24.6%的选手都是在21岁以下。那像土耳其、南非、日本的比例呢，也都在15%以上，而咱们的占比呢是14.69%，甚至还没有日本高。 是，当然了，这一次的这个大家最关注的我们的小将14岁的跳台女子10米跳台的冠军啊，全红婵。这两天成为了全国人民最宠爱的小妹妹了啊！她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当中年纪最小的，当然了，并非奥运赛场当中最小的，在整个的这个我们看最小的年纪的是12岁啊，来自叙利亚的扎扎海德，还有来自日本的屏幕幸菜，分别参加了女子乒乓球项目和女子滑板的项目。另外有3位是分别来自巴西、日本、英国13岁的选手参加都是女子的滑板啊。之后是我们的这个14岁的全红婵了。 那再来看一看信息还有什么显示啊？就是说呢，这个乒乓球是选手平均年纪最高的项目之一。18岁以下这个运动员参加的呢，基本上都是跳水啊、艺术体操、滑板、游泳这几个项目。因为这些项目呢，很多都是受到这个年龄制约的因素啊，就是越小的选手呢，往往会发挥出越好的，达到越好的成绩。那么这届在一项统计当中可以看得出来，在这届奥运会选手的平均年纪呢是27岁，体操、滑板和游泳是参赛年纪最低的项目，体操的平均年纪呢只有二十岁。因为就像我们刚刚说体操嘛，它是讲究一个身体的柔韧性，包括轻盈度啊还有灵活度的。游泳呢也是一项出成绩比较早，那个衰退期呢也来得比较早的一项运动。而作为青少年热爱的小众的街头运动，滑板呢也是这届奥运会的一个新增的项目。比如说这届女子街式滑板的冠军日本选手呢就只有13岁，冠亚季军3人平均年纪加一块算一下才14.5岁哈。而乒乓球呢是这个年龄跨度最大的。 对， 那除了12岁的这个扎扎海德以外呢，还有58岁的这个上海老阿姨倪夏莲。在乒乓球的174位选手当中呢，35岁以上的老将有32人，堪称是老少皆宜的一项运动了。 对， 乒乓球运动可能也是最能概括00后和前辈关系的一项运动啊。比如说自荣国团1959年赢得第一个世界冠军到现在，中国乒乓球队一共为祖国夺得了124.5个世界冠军。而这次获得冠军的乒乓女团当中呢，就有00后，就是这个孙颖莎哈。 是，确实我们目睹了很多00后的选手登上奥运的舞台，获得高光的成绩，未来肯定还有更加高能的表现。至于乒乓球这个项目58岁的倪大妈倪夏莲参加这个比赛，确实拉高了这个项目平均算起来这个年龄拉高了一些。但是这个项目之前我们看有这个瑞典的瓦尔德内尔也是能够打到很 老，包括这个德国的波尔，其实40多岁打的水平也是非常高啊，能够也是进入到这个大赛当中的前3位的这样的一个水平。这边好多朋友都在留言，说我是曼联说了，咱今天这个改版挺不错的啊。另外还说了，42的金牌就行了，说如果是42块金牌的话，就是超过美国队了啊。那您把 不要被带偏了啊， 是您把这个。多得这几块金牌是在哪儿出现呢？ 反正就是左手右手就都算上吧。还有这个宋彦军也说，我们举重和跳水乒乓球不大意丢了，如果说没丢的话呢，没有大意的话呢，我们就能超过美国了。 当然有很多意外之喜呀、就是赛前有一些项目咱没算上呢，这回得着了。这个也不能那么说，反正我觉得比如女排还有乒乓球混双，很多人觉得可惜呀、拍大腿，这要拿来这两块了，说怎么怎么着了，还有一些项目很遗憾啊，但没办法，奥运会就是这样的啊，就瞬息万变，这才是奥运会的魅力啊。 是，另外还有朋友在聊说这个梅西的事儿哈，说 姆巴佩不是 C 罗的迷弟吗？怎么让梅西抢先了？ 嗯， 那再怎么着让 C 罗也去大巴黎共同胜利会师一下 啊。这 C 罗再去的话，那别的这球队不用踢了， 世界足球也差不多就这样了啊。 是， 嗯， 好，我们继续为您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事儿啊，来说一说天气。 嗯， 这俗语说得好啊，阴历七月初三这天呀，就会准出现下雨天。这好像是经过了多少年大家总结出来的一个规律。 谚语，很多民间的谚语啊，其实都说的挺准的。我们也来看一看这个进入到了七月，就是立完秋之后啊，会有什么样的谚语出现，挺有意思的。有老话说七月初三落一阵，家家半个黄骨屯儿。这可能我们如果没有过这种务农的经验的话，其实还挺难去理解的。那这句话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这个阴历七月初三这一天出现下雨天啊，但是这个下雨天呢是落一阵，就是说下个雷阵雨，打下一会儿就停了，不长，半个多小时吧。 嗯， 这样的雨水呢对于农作物来说呢是非常非常好的，这样对于农作物这个腊熟是非常有好处的，所以后边才有说是家家办个黄骨屯儿。这里就是说呢，农民家里要准备一个新的放粮食的仓库啊，那就说明什么？说明今年是一个丰收之年。 对，当然这个俗语也说到了这个初一初二下雨的这个事儿啊，人们对于这两天下雨的这个感觉啊不同。你比如说初一下雨，据说农民就不怕啊，说这 不怕初一落，就怕初二阴。 对。所以这个确实很多关于时令的这样的一些谚语都能够说明了中国作为一个传统的这样农业大国，经过几千年以来积累这样一种经验啊，这也算是一种智慧了。 嗯， 这边还有最新的天气的消息为大家关注一下。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山区有雷阵雨，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50%。总的来看呢，今明两天仍然是多局地雷雨的天气，空气湿度较大，午后的户外还是比较的闷热，各位要注意防暑降温。 嗯， 我们今天金戈铁马全新改版上线，在晚高峰5点到7点跟大家一直坐着聊，除了体育之外，还要聊各种各样的资讯啊、娱乐消息啊等等等等的吧。您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今天我们这俩话题啊，大家之前还是挺愿意聊的，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一个话题就是说说这个德尔塔来袭，大家在生活当中能够做好哪些呢？ 嗯，第二个话题呢，想和大家去说一说这个交通安全的问题哈。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在热搜上出现了，于月仙。嗯，也就是我们屏幕当中看到的谢大脚的那个形象，因为一场交通事故永远的离我们远去了。交通事故猛于虎，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有哪些交通安全是需要我们牢记的，都可以通过微博和微信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是，现在来看看大家的精彩的留言啊。这边听听 FM 今天6点打开的，大家都来了，明天下午5点这个聊天室就正式就打开。这个李志说了，人生从来就没有如果啊，确实是啊，人生永远都是一场直播呀。 嗯，是，还有这个纳兰德行说，昨儿一场大暴雨，大雹子把庄稼都毁了吧？嗯，不是每个地方都下了大雹子的。 嗯， 好像也就是咱们周边那个山区，嗯，下了。 是，所以说如果说庄稼的话，这个是。怎么样保护这个事儿啊？但是有时也得看这个天气。 反正说这个，因为我们没有务农的经历嘛，所以这很难去说这些。但是有个老话说，这个七月初定丰收，就是说七月初这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啊，就定了今年是不是丰收年。所以这几天的天气变化还是挺关键的。 没错， 嗯， 这边我们也是跟大家继续来关注啊两个话题，大家在微博、微信还有听听 FM 上边都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 嗯， 这边我们也看到了更多朋友，李大本事说了，这得带安全带呀，说到的就是这个谢大脚的这件事儿啊，这安全带已经系上了，但是在谢大脚这件事儿上边是在长途，而且是这个野外，你比如说在新疆或者内蒙古这种非常空旷的，而且是后半夜去开车， 确实有很多需要提醒的，一个是疲劳驾驶的事儿啊，再有一个能不能除了一个主力的司机之外，还有一个替补的在旁边啊，随时的去给这个警醒几句啊。另外，如果自己开的话，这口香糖啊等等的，是不是得必备一下？千万别打瞌睡。 红牛掐大腿， 对， 都管用吗？啊。嗯，李大本是说出门不安全，还是家里待着吧。是，现在你想出去旅游也不太可行了啊。现在都提倡这个尽量不要出京，不要出境。其实我们更多的生活半径呢，还是在这个城区里边。但是城里边，我觉得相对还是比较安全的哈。 嗯。 无论是在疫情防控啊，还是在交通安全方面，我们从自身做起，把自己做好了，保护他人，也其实也就是保护他人了。 对。保护他人就是保护自己，保护自己也是保护他人啊！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确实是这么回事。在疫情当前的情况之下，大家我觉得，您最好能做到的，从生活的角度，就是改善您的伙食啊，有营养的东西多吃。 你们老说吃这个事儿，你是饿了吗？ 并不是饿了，而是觉得通过之前包括前一些天看到的一些新闻，对于人的这个生命啊，包括健康，其实大家是。不断的重视，尤其我相信，疫情以来的这一两年的时间，大家对于生命的这样的一种关爱，对健康的一种重视，这个意识是不断的在加强的。 张八爷说，我就是汽车行业的，我就说一句啊，不要迷信车的性能，也不要迷信自己的技术，这些都是不可靠的，安全驾驶最重要。我觉得张八爷说的这句话特别特别的实在啊。有一些车的性能呢，它只是广告上宣传的那样，它为了卖车，为了展现自己这个汽车的品牌，但是究竟是不是如他所说的那么安全，我们不要去试探这个底线。而自己的驾驶技术呢，我们不是特技演员，我们就是一个普通的司机，安全驾驶最重要。 对，另外这边还看到了，风中的旅行说了，坐车一定要系安全带，后排也得系，可不是嘛，千万别嫌这个麻烦。 嗯， 在城市里边，可能大家这个开的速度并不快，有的朋友在后排呢就不注意了，但是一旦上高速，必须得系安全带。 很多司机以前我记得这个很多司机啊，车上都有那个两个小铁片，你见过吗？ 嗯， 就是插在这个。安全带这个插销里的，他就是为了不系安全带， 哎， 但又怕这个汽车会哔哔哔的报警，他就买个小铁片插进去。我觉得这个商家应该死。 是，这个就是千万别图省事啊，在安全这件事上，大家不要去侥幸，这个所谓的意外的事啊，发生了，这就是100%，千万别赌啊。 嗯。好，那么我们将会在节目的第40段为大家带来更多的消息，体坛上的消息呢也会为大家去进行关注的，微博和微信大家可以继续和我们聊天。第40段我们再会。 调频94.5兆赫， 这里是故宫博物院，这里是钟鼓楼，这里是中华民族院，这里是国家体育场鸟巢，这里是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调频94.5兆赫， 环外了。 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六环不是终点，陪伴直到永远。 空调调高一度，践行小节约，节能环保健康，促进大文明。 即日起，由首都文明办、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北京市商务局主办，北京广播电视台承办的2021畅享健康生活空调调高一度专项宣传推广行动全面启动。 以上为广告时间。纯洁的冰雪，激情的约会，尽在精彩冬奥会。本节目由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中心与本台联合制作。 在温哥华冬奥会上，中国短道速滑队创造了历史。在女子短道速滑3000米接力的比赛中，由王蒙、周洋、张慧和孙琳琳组成的队伍以4分06秒610的成绩打破世界纪录，勇夺桂冠，为中国队夺得了温哥华冬奥会第4枚金牌。不过这个冠军经历了不少波折。 比赛开始，王蒙迅速向前冲， 好， 占据有利的位置。 参加女子3000米接力决赛的4支队伍分别是中国队、韩国队、加拿大队和美国队。中国队王蒙担任第一棒，此前中国队一直保持着第一的位置，但是当比赛还有19圈的时候，韩国队李恩星内道超越了张慧，使得中韩的位次发生了变化。 王蒙的速度应该 该是可以敲过去的，王蒙。 对， 好， 不错，周洋，周洋这边是超回到了第一位的位置上，而且这个交接棒非常的有力。 当比赛还有八圈时，王蒙与周洋利用交接超过了韩国队，但韩国队随后再次利用张慧这个棒次的弱点攻破中国队的防线。当张慧与孙琳琳交接时，与韩国队发生了碰撞，孙琳琳被甩出了赛道，与韩国队拉开了很大一段距离。不过孙琳琳认为当时韩国队是没有能力超越的，属于强行超越。 他超越吧，我觉得他并没有完全过去我，所以我觉得我正常我滑我的路线，但是他就撞，他没有说绝对的就能过去。 尽管在最后两棒里，王蒙和周洋虽然全力追赶，但最终没有能够挽回败局。韩国队夺得了冠军，中国队屈居第二。当时韩国和中国队的教练站在场外，韩国队教练振臂高呼，韩国队队员也已经在场地中央身披国旗庆祝。但是中国队教练在思量片刻后决定申诉，韩国队在超越孙琳琳时有犯规动作，裁判开始回放录像。等待总是漫长的，双方教练看着前面的裁判在反复回看录像并讨论着，而最终裁判长走到了韩国队主教练的身边。 裁判员走向了韩国队。 哇哦， 中国队赢了，中国队赢了。 裁判最终通过回放得以确认，韩国队员确实对孙琳琳造成了犯规。韩国队员虽然率先完成了比赛，但最终被判无缘奖牌。中国队最终夺得了这枚失而复得的金牌。激动、掌声、泪水，响彻温哥华冬奥会短道速滑的赛场上。赛后，王蒙哑着嗓子说：“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这几天我有点连续三天没给家里打电话了，因为我一直重感冒，然后我怕我爸我妈担心。感谢我队友，然后感谢刘秋红，然后他也支持了我们，也让我们感觉很坚强。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的问号，你 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谈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好的，北京时间晚上的6:3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新版的金戈铁马当中，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8月10号开始，从今天开始，我们的金戈铁马就进行了一个全新的改版，时长从5点到7点，内容也有很多的拓展哈。我们不光会聚焦体坛，我们也会把眼光放得更加的远一些，关注整个社会，我们身边都有哪些精彩的事情发生。 马上来关注一下一条最新的消息。近一段时间，立陶宛政府不顾中方反复交涉，小以利害，宣布允许台湾当局以台湾名义设立代表处，此举公然违背中立两国建交公报的精神，也是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政府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决定召回中国驻立陶宛大使，并要求立政府召回驻中国大使。 中方正告立方，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是中国同其他国家发展双边关系的政治基础。中国政府和人民实现祖国统一的决心不可动摇，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红线不容触碰。我们敦促立方立即纠正错误决定，采取切实举措消除恶劣影响，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我们也正告台湾当局，台独是一条死路，图谋在国际上搞分裂的活动绝对是不会得逞的。 一般来讲，外交的话会遵守一定的这个规则和规矩啊，所谓的有利有据有节啊，同时也是该出手的时候就出手。 嗯，我对立陶宛这个国家不是特别的了解哈，可能对他的印象也只是在这个世界地图上我大概是看见过这么一个国家。但是我记得好像那个时候一带一路的时候，他们好像还对我们一带一路的很多项目都很感兴趣，也曾经领导人来咱们这儿是参加过一些会议吧。那这会儿怎么突然又变卦了呢？ 是啊，怎么 是主动的？ 咋回事啊？这是怎么 是被动的？ 突然就变了呢？ 对 啊，这个事出有变必有妖 啊， 就是没有所谓的空穴来风，它一定是有原因的啊。所以这个探究这样的一个原因，那肯定啊，是不是在某些方面啊，这个某些利益的这个输送给他了？晓之以情，动之以理等等的，诱惑到了他，这个可能是很多人的一种猜测了。但是，我们这个第一时间这样的一个严正的表态，表达了我们一个大国的这样的一个姿态。 嗯，立陶宛对他还有一个印象就是篮球不错，其他的就我认识就不太多了。 对，这边有朋友也是提到了，关于这个立陶宛今天的这件事儿，我们中方决定召回了驻立陶宛的大使，同时也要求他们啊，你就把你们的大使也是召回去吧，这个姿态已经表达的是非常的强硬了啊，接下来要看看他们是怎么来回复的啊，看看这个事儿未来的一个进展，也会为您持续的来关注。 嗯嗯。 另外也关注到的是国际的另外一条资讯啊，同样是今天来自路透社的报道。当地时间9号，现年38岁的美国女子弗吉尼亚在美国的曼哈顿地方法院提起了一个诉讼。这个诉讼她指控了一个人，这个人可是英国的一位达官显贵啊，就是英国的安德鲁王子，指控他什么啊？3度对他进行性虐待。 安德鲁王子就是小时候挺可爱的那王子吗？你没想到长大就。 可不可爱，这现在肯定不可爱了， 道德败坏成这样了。 对， 可不可爱不知道，道德败坏确实有。再来看一看比利时，有7名老人感染了这个新型冠状病毒后死亡。比利时的一家养老院7名完成新冠疫苗全程接种的老人上周感染新冠病毒变异病毒毒株之后死亡。这一毒株呢，目前还没有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希腊字母命名，欧洲疾控部门呢将它暂时列为需要留意的变异新冠病毒。 是，所以说这个新冠病毒它最厉害的什么，大家都总结到了，就是变异， 就是、不停的变异、 不停的换马甲。人类这个疫苗仿佛是给安了一个这防盗门一样，这防盗门上面有自动的扫描系统啊，扫描，包括这个整体的一个防护啊，扫描到原来的那个已经能够侦破了好多个马甲。这个就拒绝入内或者直接这消杀，但是它总变异，确实是，所谓的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就是我们人类与病毒之间的斗争，看来还是要斗一段时间的。 嗯，是这个斗争有可能会持续下去，变成一个常态的状态。但是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呢，就是从我做起，做好自己。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戴好口罩，进出各种这个公共场所的时候，配合去查体温，配合出示我们的健康码。此外呢，在疫情这个态势上升到一定高度的时候呢，我们也自觉的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也不要自觉的去发起一些这个也不要去发起一些这种聚会什么的哈。总而言之呢，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情况之下呢，我们还是从我做起，就是保护身边的人。 对啊，一句话就是这个，燃烧我的卡路里，提升我的抵抗力，提升我的免疫力。 咋不说再多吃点啥 啊？是，还是得吃多高蛋白的食物。 嗯。 当然这边也是关注到了，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院长弗朗西斯·柯林斯8号表示，美国因感染新冠病毒住院的儿童人数达到疫情爆发以来的最高，家长应该督促孩子去戴口罩。柯林斯当天参加美国广播公司本周节目时表示，美国目前有1450名儿童因为感染新冠病毒住院，为疫情爆发以来的最多。他从多名儿科的医生当中是了解到啊，在最新的这波疫情当中，住院儿童不但多，而且状况严重， 这是令人担忧的呀。 嗯，是的。除此之外，美国政府首席医疗顾问、传染病专家安东尼·福奇也介绍说，希望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本月底之前正式批准几款新冠疫苗，预计这将鼓励更多企业、学校等等强制员工接种，有利于疫情防控。福奇在当地媒体上也说，希望药管局数周之内正式批准新冠疫苗使用，一旦获批，大家会看到本土的企业获得授权，那么学校、大学还有经营场所，各行各业就可以去接种疫苗，这是强烈要去支持的。福奇也认为，为了让民众接种新冠疫苗，我们要必须多走一走。美国药管局呢，先前仅授权像辉瑞、还有莫德纳以及强生公司新冠疫苗紧急使用。辉瑞和莫德纳呢，已经向药管局申请批准全面使用。根据当地媒体介绍说，药管局有望很快的批准辉瑞疫苗全面使用。 另外，很多朋友也关注到最新科技的一个变化，就是之前我们的神舟十二号发射成功，我们中国人也在国际的这个空间的领域、空间站上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了。大家会觉得现在我们在看这个空间站不再是像以前的这种科幻电影当中了，我们现实当中也有了。那么脑洞大开一下，我们能不能说到外星去住一住呢？比如说火星啊什么什么的。这个最近还真有这样的一个疑问，而且被解答了。如果人类定居火星，会遇到哪些问题呢？据说为了寻求相关的答案，美国国家航天航空局，也就是这个 NASA， 是正在招募志愿者在地球来模拟火星的环境居住一年。这个应该挺有难度的。 嗯，是。我记得这以前看的这科幻片啊，就说有一项预言，就介绍呢说人类早晚有一天会离开我们的家园地球，去这个外太空找寻另外一颗星球进行居住，这就是人类的一会成为人类的一次大的迁徙。 对， 不是迁徙到其他国家或其他地区，而是迁徙到另外一颗星球。 对啊，比如说以后科技发达了，说那个下周您去哪旅游啊？ 我去趟火星吧。 不远，去趟那个天王星。 对，我那边那个酒店都订好了。 是啊，我在外太空系上边这个有点买卖，我去跟外星人交谈交谈。 嗯， 这是多少年后的事儿了。那当然，大家可能看过这个《星际穿越》这个电影的都了解，就是那个电影当中讲的当时人类的由于环境的问题，不得已要离开地球，到下一个这个星球上边去探索，等等等等。那现在，这个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要筛选四名志愿者，要求他们在一个模拟火星的环境住一年的时间。这个名为火星沙丘阿尔法的住处呢，是位于休斯敦约翰逊航天中心之内，利用 3D 打印技术来建造，面积约158平方米，包括卧室、厨房、浴室、健身房，还有种植的区域。 不是，这火星上我不懂啊，火星上有氧气吗？ 火星上没有氧气， 那活什么呀？就带着氧气供氧设备是吗？ 对，它是只是模拟，因为火星应该是目前人类所探知的除了地球之外有潜力最适合人类居住的一个星球所以它不可能像地球我们的母亲这么的这个舒适，对吧？这个居住环境这么的好它是一点点的用高科技来进行适应的。 可是这个体验有什么意义？我不太理解。我这地球上我还没活明白呢，我还去火星上活一活 啊？这个当年登月那话怎么讲的来着阿姆斯特朗的一小步， 人类的一大步。 对呀，这是对于空间的探索，包括我们国家这么多年中国在航空航天方面的探索，这神舟十二号已经发射了，对吧？成功了。我们这个探索也是瞄向未来的，眼光都得放长远了。 我还是好好在地球上走一走吧。 是，但是这地球上的事儿得给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事儿了。 由于这个货车司机人手短缺啊，英国不少超市呢供货不足，那英国军队因此准备提供司机去解决这个燃眉之急。那当地媒体呢就说，现阶段英国货车司机缺口达10万，而且呢更为糟糕的就是，依照英国国民保健制度的监测和追踪机制，数千名货车司机受到新冠疫情影响，不得不自我隔离，无法去上班。英国不少超市和食品公司呢因此就面临着供应链断裂的风险。这个大型的连锁超市品牌啊，像这个塞恩斯伯里上个月就发出了供货紧张的预警。 嗯，是 缺口10万呢。 对呀、啊， 这个问题在咱们这儿就完全不存在。我们的这些司机，无论是出租车司机、运营车司机、货车司机，我们都打了疫苗了。 嗯，另外我们也是关注到一条留学与旅行的信息。当然现在不建议出境，也不建议出境啊。这是韩国的首尔市政府9号宣布推出免费在线学习平台首尔学习，打算用3年的时间来逐步完善平台课程，2023年年底前让平台为所有的市民进行服务。根据韩国中央日报的报道，按照规划，首尔学习将会在本月底进入试用阶段，先期服务于大约11万名来自低收入及多元文化背景家庭的9岁到24岁的学生群体，2022年将会服务对象拓展到29岁以下的人群，2023年面向全体的市民进行开放。 我们继续来关注韩国方面的相关消息。当地法务部今天宣布，将于13号假释三星电子副会长、实际掌门人李在镕。这名三星的继承者将在第二次入狱7个月之后重获自由之身。那么当地媒体说呢，政府将在13号假释李在镕等810名犯人，以庆祝光复节。1945年8月15号，朝鲜半岛从日本殖民统治下获得解放，韩国呢就称这一天为光复节。那也说，做出上述假释决定的考虑因素包括旷日持久的新冠疫情下韩国及全球经济形势、社会情绪和犯人在狱中的表现。根据韩联社报道，今年7月的一份民意调查结果显示，1000多名受访者当中，超过70%支持假释李在镕。 是提到三星的这个高层，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谁？三星的这个外号“三星公主”，颜值超高的那位。 颜值担当。 对，所以说这个这位三星的继承者即将获得这假释，不知道在这个超级大的国际公司又要掀起什么样的一层风浪了。好，这边好多朋友都在微博、微信还有听听 FM 跟康乐和夏萌进行互动交流。我们今天的金戈铁马进行了全新的升级和改版，除了能聊体育，我们也聊各种各样的资讯、娱乐等等的，大家您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事儿。当然这几天在热搜当中，一直我们是要持续的来关注阿里女员工被侵害这件事儿。也是看到了今天人民日报发表了具体的一个评论啊，确实这件事儿持续的发酵，受到关注。根据警方的通报呢，目前正在积极调查来取证，根据相关企业公布的阶段性调查和处理决定，对相关涉事人员进行处理。截至目前事实暂未清晰，也有待警方权威调查之后及时通报，如有人员违法犯罪必将受到法律制裁，而且也相信真相与正义是不会缺席的。 那这件事其实在网上曝光了之后呢，确实引得很多人去讨论。有的呢去围绕职场的这种江湖氛围，有的呢是立足女性的视角，还有的去关注员工的权益，还有呼吁这个维权渠道。当然也有反思酒桌文化等等哈。这一系列讨论呢，始于但不限于这一件事，为人们提供了很多思考的维度。当然了，也指向一个共同的命题，就是企业管理如何更好，企业文化如何更健康。这个不是像阿里这一家公司去需要回答的问题，而是所有的企业都应该去思考的一个问题。 没错，而且核心的一个事儿就是尊重女性啊。这个尊重女性这个词之前已经在很多上了热搜的新闻当中我们都能够体现出来啊，就是一定要尊重女性啊。这件事爆出来了，确实我看到我周围很多的这个朋友尤其是女性都表示相当的愤慨啊。 是，其实在这个职场当中我觉得说是尊重女性，不光光是在这个被侵犯这个层面上啊。其实很多方方面面，比如说这个妈妈员工，妈妈员工其实在很多方面啊，有的时候都会去面临着不太公平的对待， 是啊等等的这方面确实是女性奥运会当中是吧，我们女运动员多给力啊对吧，确实是让大家感觉到在推进男女平等这一点上，其实我们国家已经做的是非常好了但是这一次看到了关于阿里的女员工的这件事儿，其实更多的也是他这个企业本身自己的一个问题所谓的这个企业文化不应该是嘴上说说，而是应该是什么呢？真正的一种价值的力量 啊，用文化的力量来赢得员工的信任，同样也要赢得公众的信任才行。我们也会持续为您关注这件事儿。好，还剩一点时间，跟大家来聊一聊今天的话题，还有各位精彩的留言。 哎，有朋友开始抱怨啦。 啊，为什么抱怨呢？ 怎么不聊国安呢？ 啊，可以聊啊，大家都可以来聊。对， 当然可以聊国安。可是我不说国安，是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国安了。 嗯， 就是我们从国安各种什么技战术啊、人员配置啊，还有等等这个方方面面去聊，好像似乎都聊不通了，因为就已然是这样了。现在国安就是面临着五米下厨的局面，而且长时间大家被圈一块儿。然后踢如此密集的比赛，你说谁换了任何人，我觉得这心态上都容易失衡。 那别人怎么没失衡呢？ 别人可能也失衡了，只不过没通过昨天那场比赛表现出来 啊。我真的不想给他找任何的借口，一个字就是才是菜。 还有就是你说菜对吧？ 对， 我刚刚还看不少朋友说这演的太假了 啊，你觉得有演的成分？ 绝对有演的成分，没有吗？ 一般球队演的成分啊，都是有几个可能性原因，一个是队员们，是吧？由于种种利益的驱动，他演，你懂的。第二点，对主教练不满，想做掉主教练啊。第三点，状态就是不好，咋办呢？就是演一演，赶紧打卡下班吧。我相信这几点都不是国安现在的情况，那就只能是一个我刚才说的。就是实力的问题啊，因为你奥古比埃拉缺席之后了，这大腿一动啊，这个队真的是没有了主心骨，我想这么说。 一号线说那啥，别说国安了，好自为之吧。6645也说别聊国安了，缓缓吧。那这会儿又不聊了，刚刚还使劲催着要聊聊啊。 好，咱们这边有说聊阿里的阿里的刚才我们也是给您谈到了人民日报来评阿里女员工被侵害这件事啊，除了尊重女性啊，包括这个企业的文化等等，其实都是需要去探讨的事啊。 哎，你说这企业文化，我想起来今天这个苏炳添不是和手机公司那个大米小米什么的手机公司签约了嘛，他成为这家公司的这个形象代言当时还觉得这一波操作挺好的，没有去找流量明星，而是把目光放在这个奥运会的赛场当中找这个民族颜值的担当苏炳添哈，速度的担当苏炳添去进行代言。哎，这波企业文化宣传的就还不错。 对，肥水不流外人田啊，肥水啊不要总流到流量明星那里去啊，给我们这些体育的明星啊，为国争光的人，让他们也多多这沾点这样的一些，对吧？代言什么的啊，毕竟这个对运动员来讲，平时的生活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啊。另外这边还有朋友也是谈到国安的事儿啊，文武双全说国安到底想咋样啊？是难道真的要踢保级组吗？啊，泰达都能弄来仨外援，这现在不是想不想的事儿啊，而 是来不了啊。 客观决定。好，我们今天的金戈铁马就为您奉献到这里，是由厦门康乐共同为您带来的。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其他节目， 明天再会。 招商银行闪电贷为您提供安全便捷的贷款服务，零资料，纯信用，全线上申请，60秒闪电审批，业务办理不出门，期限最长3年，额度最高30万。快打开招商银行 APP 申请吧。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啊？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 8501-3833。 北京广播电视台知名主持人、垂直领域专家强势入驻，听听主播圈，精品音频、视频直播，关注你心仪的主持人，随时随地留言互动，即刻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吧。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痛、昏重、呕吐、泄泻不舒服，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用于肠胃型感冒、解表化湿、理气和中，同仁堂国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今天北京大部分地区雨水下线，不过户外人体感觉还是比较闷热的，预计明天的天气和今天比较相仿，局地依然会有雷雨出没。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山区有雷阵雨，南转北风二三级，最低温度23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白天的最高温度30度。明天晨练的气象指数是1，适宜户外晨练。穿衣气象指数呢是7，适宜穿薄短袖类的服装。此外，明天紫外线照射强度较强，外出还要做好防晒的准备。北京体育广播双耀之声祝愿大家生活愉快。